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。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，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，并将入数字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。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，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，并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， 咁啊接待 好啦， 好啦，翻嚟啦， 好啦，再讲多啲啦，咁就嗱，我哋七日里边咧，翻嚟嘅团友咧，即系只系一句说话，校长，我哋人啊翻咗嚟，平安翻到嚟香港啦，不过留低咗一样嘢， 心 睇咩嘢？系啊，留低个心，就喺泰国，咁啊喺泰北。咁當然啦，即係你如果懷著一個旅遊嘅心情咧，咁就對唔住啦，唔好參加我哋呢團，係嘛？咁我哋呢團咧只係愛心團去探訪。咁啊頭先提到啦，即係泰北嘅生活環境咧，基本上係改善咗嘅，啲村落基本上改善咗。唯一一樣嘢咧，係仍然令到我哋即係呢一顆心放唔低嘅話咧，就係、華文嘅教育。咁喺呢班我哋即係今次去探訪嘅學校裏邊咧，佢哋唯一一樣嘢就係話，佢哋堅持學習咧。是繁體，所謂繁體呢就叫我哋叫正體的中文字，正體的中文字 ,ok? 正統的即是一個國語的標準的發音。咁因為有班學生呢同我哋講讀 Popo Morpho, 死啦我只係識呢四句,Popo Morpho, 跟住呢讀 錯咗啦。 咁嗰啲多多囉囉啲啲多多嗰啲我全部唔識。但佢哋班學生呢係正統係學呢種嘅語言 ,ok?咁啊，當然啦，即係喺泰北，大家都了解到啦，即係以前啊，謝公都有提過啦，咩93師、94師、92師，咁即係有第幾軍呢啲，即係佢哋帶咗有幾萬個人過去，當時即係十數萬嘅人，當軍包括埋一啲軍眷啊、難民啊之類處理，再加上當地嘅土著，以往喺雲南嘅邊境嘅等等都即係分配啊之類處理，陸陸續續咧呢度咧喺呢個泰緬寮嘅邊區咧。我估最少都有幾十萬呢個華裔， 有冇 十零萬啦，坐底都有 十萬到啦， 十零萬呢個華裔。咁整個泰北咧，原來咧成個泰國裏邊咧最多華裔嘅人咧，就係聚居咗喺泰北。咁我哋今次喺美斯樂，我哋去過美斯樂啦、滿星碟呢兩個即係最重要嘅地方，甚至乎喺青萊呢個地方，基本上我哋講國語咧行得通噶啦。你唔識泰文都唔緊要，咁當然識泰文就所向無敵啦，因為嗰個泰國地方。但係原來咧，我哋講國語都可以 OK 嘅。 我諗依個亦得人，因為佢哋係雲南人啦。雲南人咧就比較係傳統啲嘅，咁佢哋咧係喺屋企裏邊咧都係一定要講雲南話嘅，唔准講即係你可能係啲泰北啊泰話或者緬甸話唔准講嘅。咁當然啦，後而家再嚟一輩咧，咁可能就會鬆啲啦。但係老一輩嚟講咧，係堅持喺屋企裏邊咧一定要講雲南話。咁所以佢哋喺呢個中文嚟講咧，接收嘅能力咧係會強啲。 嗱，當然啦，即係喺嗰度即係山區裏邊咧，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民族啦，有泰族啊、苗族啊、黎族啊，乜族都有，即係十幾個民族，我記都記唔到咁多。 冇黎族嘅嗰度就 冇黎族，傣族、 卡族， 咁好多好多 啲 長頸族，我哋都見到啦。咁即係，但係以雲南人咧。就相對多嘅，咁其中有一餐頭先啊謝公提到啦，我哋有一餐咧，我哋為咗晚晚都食素菜冇咩肉食，咁我哋咧就加菜 咁買咗幾隻雞，咁去加餸，咁結果咧個廚師整出嚟咧，呢位大嬸煮嘅嗰個手藝，原來佢都係整雲南菜。 嗱，頭先阿宋主喺講啲唔講啲啊？我哋有幾餐，我夜晚咧嗰幾餐咧多數喺學校食嘅，咁所以咧我哋又見到小朋友都即係都想加啲菜俾佢哋。嗱啲餸嗱本來佢哋餸都 OK 嘅啊，都豐富嘅。我哋唔好即係講到屌咁，佢哋我就冇得食。佢哋 OK 嘅，我哋咧就我啱啱就去另外一間鋪頭就食面。咁啱啱鋪頭隔離咧就賣雞，咁啲人見到啲雞又好佢好好奇啦，因為咧嗰啲雞啊即係 高腳 又高腳又成即係走地雞咁樣，咁啊問一問價錢，咁我既然咁平，咁我哋買三隻去學校夜晚加餸啦，咁樣係就咁嚟 嘅，就咁嚟嘅。咁但係佢整出煮出嚟咧，就同你食嘅文化真係好有淵源。咁佢煮出嚟咧，即係我哋喺香港去啲雲南鋪頭食咧，要揾咩咩雲南 氣鍋雞， 氣鍋雞啊咁。我諗唔需要佢嘅氣鍋。佢煮出嚟都係 用水煮，啊，即係一個湯咁樣嘅。 好好味， 小弟啊飲咗四五碗，咁啊即係 三隻你一個人食一隻佢啦。 即係佢因為我哋朝頭早去買咗，晏晝就已經送到學校。我哋見佢即係烹， 我哋食完午飯嘅時候已經見嗰只雞已經誒攤咗喺度任人掹毛啦，已經。 已經喺度呢個咩啦咁？咁即係佢哋嘅烹煮方法其實即係都係有好大嘅雲南風味，都係有啲辣，有啲辣底嘅，嚇。咁啊，呢個講食嗰度就簡單啦。都我哋著重翻，希望都講翻即係學校嗰個華文嘅教育，我哋即係最著重，我哋希望能夠幫到佢改善。其實咧，即係而家以喺目前泰國嚟講咧，係最缺乏咧就係懂得中文講同埋書寫，呢個係好缺乏嘅。即係喺佢哋喺 中泰兩文啦，中泰兩文嚟講， 其中最缺嘅咧，原來就係導遊。在旅遊的行業裏面 導遊和銷售、 最缺的、因為你跟旅遊有關嘛，銷售你都是的，買珠寶買什麼你都是要，其實最即是泰國是一個旅遊的國家，是不是？ 尤其大陸越來越多遊客去泰國、 你在鄰近的他們的即是東南亞國家裏面，譬如說新加坡 馬來西亞 都是即華裔的遊客都佔很多去這個泰國旅遊，再加上現在大陸啦、台灣啊、香港啊，香港不嬲都係好多人去泰國旅遊噶啦，咁所以咧就好缺呢啲即係呢啲人才嘅，咁所以咧佢哋我哋探訪嘅大同中學，今次我哋以大同中學咧即係為一個即係最主要嘅探訪基地，咁佢哋嗰邊咧都培育咗好多呢一類嘅人才，佢哋初中畢業就係中三啦，咁啊畢業業之後咧就呢啲人咧就出去考個導遊牌。咁咧就喺泰國就謀生，原來咧嗰個起身點，你同樣咁學歷出身咧，你唔識中文嘅話咧，咁大概係16000蚊、16000-17000起步，啊，即係泰幣。咁如果你識啲中文咧，就22000-22200。咁起步啊， 即係多， 起碼多4000-5000啦，多4000-5000蚊呢個， 4000-5000蚊港幣， 40% 噶啦都。 係啊，咁所以咧不但只係華裔嘅學生，就去讀。包括很多即泰國的學生，即不同的種族、不同民族都有啦。當然即泰國的學生都 去讀這個中文的、這個呢其中我剛才提到了，就是以正體字為學習的學校呢，其實現在在泰北來講的位數越來越少， 我諗其實而家喺全世界嘅咁情況。 嗱咁咧就嗱，因為主要原因啊， 嗱嗰啲我哋唔講啦，嗰啲唔講啦。我哋嗱，譬如嗱，而家有個叫茶房嘅福華高中咧，咁就嗱福茶房呢個村咧就係好，亦都好靚嘅。呢次我哋入呢次呢個團就冇去啦。我之前去過兩次，就呢個村都好靚嘅。咁就泰國政府亦都同茶房，即係呢個福華中高中咧，亦都傾佢派啲泰國嘅子弟嚟到福華高中咧，去學中文。即係話話屌你咁，你中國人冚家產霸曬啲導遊位，點得㗎？如果我哋啲泰國仔都要嚟讀下中文啊，即係同你分翻半羹。即係話第一真係可能唔夠，你根本你成個泰北裏面所製造出嚟嘅一啲中泰兩文嘅導遊。都唔夠供應，我不如揾人嚟讀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間接就係泰國政府亦都承認啲華文嘅學校嗰個存在，因為以前唔承認噶嘛，以前要打壓你噶嘛，咁啊，所以而家咧都亦都即係透過咁樣嘅關係，亦都佢嘅需求關係之下咧，佢就要承認你呢個華文中學 學校嗰個存在個重要性。咁所以咧，亦都係一個都係好事嚟，因為呢其實依一兩年泰國政府就不斷即係同呢啲村就有聯絡啦。 啊，咁啊，可以作為一個旅遊嘅角度去睇咧。 嗯。 通常咧去旅遊咧，如果係去啲村咧，即係睇個原始風景啦，同埋一啲即係所謂有基本嘅旅遊設施去支援啦。其實呢條線可唔可以作為一條恆常嘅線？ 絕對可以， 可以， 絕對可以。因為頭先提到啦，美斯洛，美斯洛呢個地方咧，係一佢上山嘅最先到達嘅第一個站，美斯洛。咁美斯洛呢個村咧？已經發展了旅遊，很多民宿 resort， 有些便宜的，有些貴的。 咁我哋呢住都好 Q 貴啦， 我哋住呢個叫做平的啦，啊，咁其實咧都好貴， 1300多，1350匹， 一萬 啊，都貴的啦， 好嘛，都貴的啦。咁如果你相對我哋喺滿星碟喺大同中學附近的酒店，頭先提到啦，大概為 450蚊， 450蚊。嗯， 450匹， 咁你相差幾遠啦？咁同埋咧，我哋嗰晚第一餐喺美斯洛食咧，我哋11個人食咧，就食咗3000多匹， 即系同喺深水埗食都差唔多嘅啫。 直情喺青萊市裏邊食都差唔多， 差唔多噶啦， 啊，差唔多。 如果喺美斯洛起一座嘢，要幾錢噶？ 咁睇下你起幾美法啦。 咩叫一座嘢先？ 幾座民宿？ 起座民宿大概要嗱嗰笪地，睇你幾大啦，一般咁大咧就。而家嚟讲大概30多万啦，30多万匹咧，即系大概十零万港币到咧， 十零万港币 起到噶啦。 咁嗱，我哋唔好嗱，你头先你问到咧，阿钱兄，你就话喂，作为一条旅游线，值唔值得去行过啊？咁嗱，嗰度咧系非常多鬼子佬。嗱，我哋多所見咧， 即係洋人， 好多洋人， 係好多洋人自己揸住架電單車，攞住個地圖， 就上嚟去玩噶啦咁。咁亦都有好多日本人。咁即係你話你佢嘅旅遊條件發展有冇條件發展咧？係絕對有嘅，絕對有。嗱，因為咧你淨係講呢個係頭先我哋講美斯洛，咁嗰度都係有啲歷史嘅，譬如話呢個 段希文将军93师 啊，93师嘅将军，咁就喺嗰个墓地就喺嗰度啦。咁嗰度咧围住嗰个墓地嘅附近咧，已经系有好多村落旅游点，好多游客喺度买嘢啦。 10多万嗱，如果当做生意咁，我系咪10多万就解决埋啲法律啊？ 嗰啲唔理佢啦，呢啲我唔清楚啦。咁嗱，呢啲我哋唔清楚，唔去深究啦。 我净系知道个起，你讲个纯粹建筑嗰啲都 要费。唔系，我作为一个游客。你剛才問我的問題就是有沒有條件去發展旅遊嘛，現在這裡是已經具備了這些旅遊條件， 所以就下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就集資去起一間自己的 不要這個下一個問題 道理的 道理 的大家都霸了地方， 因為那個村落還有那些山路它不能夠有大量遊客上去，因為那些大型的旅遊巴士是還未能夠去到，那就是你要去這些地方旅遊你只能夠就包個小巴車 十多人 這樣上去一車十零廿，因為在其中有一日在大同中學我哋探訪的時候咧，都有一班嘅北京嘅朋友，咁佢哋咧去探訪大同中學，佢哋就包一架咧，即係嗰啲嘟嘟車，即係十零個咁啊上去。咁另外一班嘅北京嘅朋友咧，佢哋又包一架豪華啲嘅旅遊巴，即係啲香港嘅大概18，而家叫18座啦，呢旅遊巴上去，因為嗰度啲山路佢係。而家都系 即系大巴啦， 即系大巴行，都系小巴去行。咁佢话个旅游景点系咪可以大量游客上去咧？咁我哋都睇到，如果即系有大量游客去嘅地方咧，就好快脆咧，呢啲山区嘅地方就会受到污染噶啦，系咪？咁呢个即系都系后话啦。你经济带嚟嘅繁荣就系会有呢啲咁嘅负面嘅。 即系起码而家你咧就嗱喺美斯洛咧，你举头一望咧，满天星星，冇光污染， 系啦 吓。即已經是很漂亮 的了，就是拿這個的作為一個即是景點， 這個賣點就吸引了很多人來，那就搞到那裡就亂勾曬龍污染瘴氣，這個是必然最後產生的結果來的。 這個我們都不去討論這個問題先，因為它的背景，這個美斯洛太北的背景不在於你的旅遊點那裡風景有多漂亮，是最著重就是說喂，有93師在這裡，有94師在這裡，還有最著名呢 仲係昆沙先生。嗱，昆沙先生咧，佢當年嗰、那個即係嗰個領嗰個根據地就喺滿星碟， 係 滿星碟。而大同中學咧，就係、是、佢發展教育嘅起嘅一間學校， 起嘅，兼且佢亦都第一屆 豐富啦， 佢亦都第一屆嘅校長， 冇錯啦，所以好豐富啦。呢、這個 呢位張其夫， 張其夫， 張其夫先生， 佢原名叫張其福。字其夫， 咁所以咧， 咁佢爸爸咧就系华人嚟嘅，妈妈咧又傣族，咁所以咧就即系佢系即系如果要民族，即系如果要部落族嚟咁计咧，佢系混血嘅。 咁你所以你净系话喂佢嗰个有冇地方，即系有冇条件去发展旅游？净系呢一两点，即系讲呢几点，佢就足以引吸。 嗱，因为咧嗱，其实我讲昆沙啦，嗱呢个咧就嗱，我入2003，我最后一次嚟2003年。上一次去就係、是昆沙咧，佢被炸嘅，即係泰軍喺1982年1月嚇，係、啊、即係泰國同呢個美軍啊，係聯合轟炸呢個大同中學，即係滿星碟呢個地方。因為咧滿星碟咧，其實就係昆沙嘅其中一個指揮部嚟嘅，咁所以昆沙成日喺嗰度出沒。咁佢嗰個所謂行宮咧都炸到爛曬嚇，咁、啊、當然呢、這個昆沙梗係走甩咗啦。咁所以佢嘅嗰個行宮嘅位置咧，就喺附近。嗱、啊，我2003年嘅時候咧，就一間茅屋上面掛住幾張昆沙嘅相啊，同埋一啲簡單嘅説明昆沙嘅生平諸如此類。咁其實呢次去咧就已經係有好多間啲屋。啲石屋，然後每間屋裏面都有一啲唔同嘅介紹，譬如佢昆沙，即係當時佢所謂僉邦呢、这個革命軍，佢嗰個佔個據嗰個盤地有幾大啊？聯合咗幾多個少數民族，加上呢、这個我哋啲國軍啊，即係有幾大？咁跟住佢呢個活動範圍幾多？點樣去收割啲鴉？點樣去買啲鴉片翻嚟？點樣運去？諸如此類就講到就好清楚嘅。咁所以咧呢一咁同埋仲有一個咧。就不得不提嘅嗱，你上一次我去系唔见嘅，呢次咧就特登咧带我哋去有一个叫做土洞，土洞啊， 咩洞？咩叫土洞咧？咁嗱，我相信即系嗱，张生可能会清楚，当个军嗰啲当兵嘅， 都未必知， 都未必知啊。现代军队就可能未必知啦。即系但系如果你稍有睇，嗱，较为即系画面深刻啲咧，就系桂河桥，嗰班英军就俾人做俘虏，嗱，佢哋就困喺嗰个木笼里边 ，OK。那個土洞的意思呢，就是說個軍隊必到的地方第一件要做呢，就是土洞。土洞呢，原來呢，就我一個葫蘆形咁樣，等你就擺咗你落去呢，就上唔返嚟。嗰、那個呢，就單獨囚禁你犯咗罪嘅軍人，就喺度。嗱，據講呢，即係昆沙嘅童子軍，即係佢當然即係都要佢首重教育，咁教育呢個軍隊呢，有三點唔可以做嘅。第一，唔准食煙。即系同吸毒有關，吸煙不准。一發現咧，就一定要運土洞，兼且咧就捱板子。捱板子大家都明白係咩啦。 嗱，大家冇搞錯，煙啊，唔係食我哋食嗰啲煙仔啊，佢啲係嗰啲大煙嚟 嘅。大煙 唔係，錯。嗱，即係阿宋主任又講得講到一半唔講一半啦。咁咧嗱，我哋呢個古仔從邊度聽翻嚟咧？就張明光校長，即係大同中學嘅校長。咁嗰時佢跟過昆沙嘅，咁佢話有一次嗰時仲係童子軍嚟嘅，好細個啫，十零歲嘅啫。咁佢有一次咧就去到一個地方就即係駐扎，咁佢因為多蚊啊，咁佢就攞住啲有張紙咧就捲咗啲樹葉， 嗰啲有啲草係驅蚊嘅， 咁又點咗嗰啲諗住吹即係吹啲煙出嚟就驅蚊。咁點知俾人告發咧？即係話佢食煙嗱，食煙咋純粹食煙嘅， 即係嗱，佢不准食煙嘅。 嗱，食煙都唔得嘅。咁就結果呢次第一次俾人告發咧，就挨咗十板，即係攞啲木板係咁劈，除咗條褲，由個攞打到大腿， 即係好似新加坡打藤嗰啲咁啦 好啦，咁啊打完嗰十板咧，就抌你落嗰個土洞。 嗰個 土洞咧就其實你幻想一個瓮缸，上窄就下闊啊，即係下邊就幾闊下嘅，你可以瞓都得嘅。高度是十米，即是你抌咗落，你基本上唔使出嚟噶啦。十日咧，第一次就十日十板，咁你屙屎屙尿， 全喺晒 边，喺度啦。好啦，咁佢第二次咧就赌钱，第二次咧就二十板，就困14日。第三次佢唔知犯乜 Q 嘢事噶啦，就30板就28日。即係佢係治軍好嚴嘅，咁所以校長佢話呢一次之後咧， 我是滴酒煙我完全不吃、嗯、完全不掂。 他不准你吃，不准你去吃煙。 吸毒呢、嗯、就死的 死刑。 吸毒呢自己挖个窿。第一次当然被带你被你戒毒啦。第二次呢就自己挖窿就自己拱埋佢。咁呢个呢就你睇到即係坤沙本身个治军嘅嚴谨度呢就非常之即係。 唔准食煙，唔准飲酒，唔准赌钱。 咁、啊、坤沙讲咁坤沙其实呢当地人呢都係叫佢张其夫嘅。当地唔即係华人啦，华人叫张其夫嘅，唔叫坤沙嘅。 仲有呢佢军中佢即係佢嗰个佢个声望之高佢哋叫佢哋叫爸爸嘅，即係叫父亲嘅。啊、即是所有的军队叫张其夫做 爸爸 父亲、啊、爸爸。咁所以呢就呢一个非常之传奇人物啦，当然喺我哋要听同喺我哋喺外面自由世界所知道嘅嘢、其实有相同点就佢係佢係贩毒，佢係毒贩，佢将啲鸦片就係输出去呢个欧美世界，係咪咁呢个就两即欧美世界同我哋所知嘅，因为佢哋讲嘅都一样。 佢 种一话系做， 佢唔种， 佢唔种嘅， 佢唔种， 佢系批发， 佢都唔系批发，佢都唔系批发。 头先阿主委系啦，就护送嘅，阿宋主委讲咗一个就系物流， 物流，即系而家现代人嚟讲叫做物流。 佢系鼓励嗰啲少数民族去种， 系。 因为佢占个版图好很大嘅，个版图好很大嘅，咁有好多少数民族咧，佢哋即系靠种呢啲为生啦，大佬，我种咩呢个麦鼠粟都种唔到嘅，种鸦片就最正嘅呢地方，咁佢就鼓励佢哋种，然后咧佢收购，然后咧就 collect 埋之后咧就运送去呢个金三角， 有即系其实就有，其实背后有商人就买咗翻嚟加工， 好啦嗱，咁 就负责保护， 咁国军。好多人就話即係有份啦，係咪？咁國軍係做咩角色咧？我其實喺呢個節目裏面講咗好多次，佢係屬於收買路錢，即係話你經過我國軍呢一段路，包保你冇事。咁所以咧就佢係一個保鏢嘅咁樣嘅行業。 咁、其實佢哋依種譬如再包括之前嘅坤沙之前嘅一個 傳奇 一個鴉片大王啦，外面都係叫阿羅新漢啦。咁其實去起緬甸都係其實真係做同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幫你做保鏢。幫你押運、包括啲咩咧？玉石啊，包括啲呢啲鴉片、啊， 所以即係佢攞啲錢係要建立佢自己理想嘅， 冇錯 係啦。嗱，咁所以咧就佢就話喂，我要建立我個漸邦共和國，因為佢係一半係所謂大族，即係其實漸邦啦，係嘛？咁佢要建立一個漸邦共和國，所以咧佢將所有嗰啲部落嘅土司即係族長啊嗰啲咧，冚唪唥都即係收埋曬，或者話叫做籠絡曬佢，咁即係你幫我。去為我建國，幫我建國，然之後咧，其實你哋可以獨立生存嘅，包括國軍都係。 仲有一個即係講法，有趣嘅講法，校長話當時咧，昆沙就話就因為當年咧，即係外國人就賣鴉片嚟毒害我哋中國人，咁所以咧呢啲鴉片出口咧就唔准去兩個地方， 三個地方， 三個地方， 香港。 香港、台灣、中國大陸 、 中國大陸都唔准賣嗰啲地方，咁呢個即係 咁，但係艇仔要賣啊嘛， 咁咧或者時間之前咧，咁啊講一講啦。其實好多人唔知就呢個昆沙咧，張其夫咧就係最後尾受降啦， 佢又投降俾呢投向呢個緬甸政府投誠 嘅。咁其實咧。去喺呢個投誠，即係所謂投降之前咧，之前十年咧已經冇做生意噶啦。咁嗰十年咧，點解仲聽到佢名咧？因為佢下邊人都要揾食噶嘛。咁仲有佢係投誠之前幾年咧，其實咧大家已經傾好曬數噶啦。咁啲喺當地人見到啦，軍政府啊乜乜總統啊乜乜高官隔離咧，就喺電視咧，依、這個 坤沙 唔係啊，佢啲、特使嚟嘅。依、這個人咪張其夫身邊啲人嚟嘅。哎，你電視即係當地電視見到嗰啲咩啲官員出嚟，其實你會見到嗰個人喺度嘅喎。 咁其實投誠之後，佢係咪即係退休？佢係咪俾個地方佢？ 係佢享受非常之好嘅生活啦，係咪？即係包括佢嗰、那個啊，佢投誠之後咧，佢另外一個助手嘅參謀長叫做張蘇啊，張蘇全嗱，呢個咧就係佢嘅參謀嚟嘅，其實都好鬼叻嘅呢個人。咁都即係佢投誠之後咧，佢自己都病埋啦，即係都冇出現。咁所以成個 其實張其夫仲有好多嘢講嘅，因為 我哋有機會 同埋包括賽之前嘅羅新漢都係好多嘢講嘅。 咁即係佢為咩投誠啊？佢又曾經俾呢個緬甸政府捉過嘅喎，咁捉完之後，咁佢要透過啲乜嘢去放到佢出嚟咧？咁原來裏邊都仲有好多。 欲知後事如何？ 咁我哋如果 我哋且聽下回分解。 下個禮拜我哋再講下張其夫嘅下集啦，因為都仲有好多古仔可以講嘅嚇。咁啊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 好，拜拜。